谁能珍惜他的泪光，草原上有多少浪漫的过往变成别时别时的感伤，谁的梦想远走他乡，谁的青春留在崖上，谁夜来幽梦还乡，谁的思念独守空房， 弹断琴弦诉不够离殇，望穿秋水看不破情网，山枯荣飞逝的时光，无奈岁月化冰已如霜，但求千里与你共婵娟，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。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想断肠，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不过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想断肠，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不过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， 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 你的脚步流浪天涯，我的思念留在远方，谁的眼泪凝聚成霜，谁让我想你断肠，你的脚步流浪天涯，我的思念留在远方，